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36章，危险抉择。只听叮叮声不断，青玉碰撞的脆响轻轻回荡在精致的木台之上。在毕方那白皙灵巧的双手的拨弄下，三只茶杯像是有了生命一般，在木台上飞快地平移交错着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只是无论台上如何风起云涌，木台边端坐的那名年轻男子却始终双眼紧闭，就这样熟视无睹地端坐着。是要放弃了吗？毕方心里想着，手上的动作却并未停顿。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，此时的江瑶耳中所听到的，除了青玉杯尖碰撞的声响之外，还有些许极其细微的源于茶杯内部的清脆微响。杯子里的确是有东西的。在隔绝了视觉感官之后，江瑶的注意力倒是前所未有的集中了起来。凝心静气的他，甚至能感到体内那逐渐清晰的能量流动。而随着这股能量的流动，他发现自己的听觉似乎变得愈加敏锐，连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细微声响也开始能够渐渐察觉。只不过在青玉茶杯相互撞击声的干扰下，这些杂乱琐碎的微响还不足以让江瑶做出判断，反倒是另一种特殊的东西逐渐成为了江瑶的方向标。 体内的能量如电流一般在脉络网中流窜，在经过了先前那场可怕的爆发之后，江瑶已不像以前那样对体内的能量掌控束手无策。在感受到体内能量流动的同时，他甚至能下意识地短暂控制这些能量，以感知某些无感之外的东西。渐渐地，江瑶眼前的黑暗中出现了一抹模糊的红色光晕，如同风中的烛火一般飘渺不定，摇摇曳曳。有了，果然能看到妖气。江瑶的精神顿时一振，但他并没有睁开眼睛，而是继续集中精神将体内的能量流引向头部。而那抹黑暗中摇曳的红色妖气之光也在江瑶视野中越来越清晰。 由妖兽怪蛇的妖力精炼而成的赤血珠，必然散发着浓厚的妖气， 而这种妖气可不是区区青玉茶杯所能屏蔽的。换言之，只要能感知到妖气散发的来源，那么便能比单纯用肉眼看更准确地判断赤血珠所在的位置。 眼前晃动的妖气之光坚定着江瑶的判断，而与此同时，盘桓在耳边的清脆碰撞声响也终于悄然而止。 三只杯子的随机排序显然已告一段了，只是毕方的声音并没有响起，而是平静地看着闭目思考的江瑶，似乎非常有耐心地等着他给出答案。 应该就是这个了。 视野中不断摇晃的妖气光芒已变为静止，江瑶注视着视线正中那团红色妖光，心下渐渐做出了判断。但就在他准备睁眼报出答案之时，他却忽然发现了一丝异样。 一团，两团， 三团。 中央那团红色妖气光芒依然闪烁着，而让江瑶感到震惊的是，他忽然看到了两团一模一样的红色妖光如火苗般窜了出来，一左一右整齐地排列在了中央妖气两侧。 这是什么情况？江瑶猛地睁开眼， 却看见三团红色妖光所在的方位上，三只青玉茶杯正静静地摆在那里，对着江瑶煞白的脸庞，仿佛在无声地嘲笑着。 呵呵，这最后一句的答案，你可想好了？ 毕方的声音适时响起，把江瑶的处境推向最后的悬崖。江瑶死死盯着眼前的三只茶杯，此刻他的脑海中不仅满是茫然，更充斥着深深的难以置信。三只青玉茶杯，每一只里都有赤血珠的妖气，这怎么可能？ 给你考虑的时间足够多了，好了，做出你的选择吧。 面对着江瑶震惊不已的脸色，毕方脸上的笑容却是一如既往的淡然而平静。只见他从容地摇着羽扇，对着江瑶下了最后通牒。江瑶咬着牙，但他丝毫没有办法，此刻的他已经没有了最后的筹码。原本自信满满的判断，在现实面前变成了一个笑话。而如今所有的一切，就只能交给运气决定。可惜这一次，运气依然没有站在他这一边。望着所选茶杯底下空荡荡的桌面，江瑶的大脑霎时变得一片空白。 输了。 从希望到绝望只用了短短15分钟，而此时的江瑶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巨额的赔偿，更是意味着被自己牵连的白芷已失去自由，而那位重要的人留给自己的唯一纪念也在这一刻被宣告剥夺。 呵呵，看来汝的运气着实不佳呢，三局都输了。 脸后的女人平静地开了口，那声音在江瑶听起来有如地狱的丧钟，江瑶的心也在那一刻沉到了谷底。既然汝的赌局已败，那么依照约定，汝的项链我就收下了。 话音刚落，那条事先放置在木台边上的黑色项链便浮空而起，慢慢地飞向珠帘之后。 江瑶木然地抬起头，看着渐渐离自己而去的黑色项链，不知为何，心中忽然变得空落落的，而耳边依稀传来白芷轻轻的啜泣声，也有如钟锤一般不断敲打着他的内心，这让他整个人顿时如坠冰窖，脸色也顿时苍白如纸。 依照清单所示，汝这次破坏的藏品折合人类货币预计相值10亿，汝在有生之年就慢慢还吧。 阁主冷冷地宣告着判决，而浮在半空的项链也即将飞入帘后。但就在此时，却听沉默半响了江瑶突然开了口： 等一下。 飞起的项链顿时定在了半空，珠帘后的那道身影盯着在下方站起身抬头直视自己的江瑶，话语中似乎带上了些许不屑。 怎么？输了想要耍赖吗？阁主冷笑道：“哼，输不起的人，我见过太多了。想不到儒也不能免俗。可惜，在我这宝岩阁里，这道把戏可行不通。” 放心，我并没有打算否认刚才的赌局，我只是想和您做笔交易。 江瑶注视着帘后的那个影子，脸色却从迷茫中恢复了冷静。 交易，说来听听。 对于网络世间珍宝的宝岩阁来说，或许比起金钱的赔偿，获得比损失藏品价值相等甚至价值更高的珍品，来弥补这次事故所造成的损失，这样才更合算，不是吗？ 话虽如此，但如有与那些藏品价值相等的赔偿品吗？ 阁主饶有兴趣地看着江瑶，轻笑一声说道：“ 话说回来，如果汝用汝怀里那颗玄武珠来赔偿的话，或许可以给汝减免一些赔款。” 很抱歉，这珠子是别人寄给我的，我可没有资格拿这东西抵押。不过我这儿却有件东西，或许比这玄武珠更有价值呢。 江瑶笑了笑，迎着毕方警惕的目光微微向前踏出了两步，伸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：“ 哼，一个拥有千百年难得一遇的无色属性体质之人，这样的赔偿品足够了吧？ 汝是想拿自己来赔偿？” 帘后的女人微微眯起眼说道：“ 是的。” 江瑶直截了当地说道：“ 十个亿，我赔不起。我所有能偿还的一切，就只有我这条命。我愿把这条命卖给你，当作补偿。相应的，我需要你放了白芷。”“ 哼，汝知不知道，汝这样做的选择，会遭遇什么样的后果？” 阁主冷哼一声，慢慢说道：“ 卖身于地下世界的人类，无异于奴隶。汝的人生从此不再属于自己，甚至比死还痛苦。相对来说，汝在外面的世界挣钱偿还，比较舒服。汝真的想好了？”“ 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还没有卑劣到要让一个无辜的女子替我在这儿遭罪。” 江瑶看了一眼角落中的白纸，坚定地说道：“ 所有的事因我而起，就让我一个人负责到底。”“ 江瑶，不要，千万别做傻事。” 白纸焦急地大喊：“ 妖类世界你不懂，一旦卖身，你的人生就完了。”“ 我已经决定了。” 江瑶没有理会白痴的话语，再是抬头对着帘后的身影说道：“ 您意下如何？这笔生意对您来说应该非常合算才对。”“ 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。像汝这样奇怪的人类，我还真的是第一次遇见。” 低沉的笑声从帘后悠悠传来，珠帘后的身影若有所思地注视着江瑶，像是在审视一件从未见过的珍宝。“汝的魄力吾很欣赏，作为奖励，吾可以再给汝最后一次机会。” 阁主说着，伸手向前轻轻一点，只见半空中那条黑色项链 突然又飞了回来，落在了原位。与此同时，角落中束缚着白纸的结界也在瞬间突然消失。我可以放了白纸，甚至如先前答应汝的那样，免去汝所有的赔偿。只要汝能在这场决胜赌局中赢下毕方。阁主看着江瑶说道， 形势与刚才三场相同，只是这次的赌注不是项链，而是汝这条命。怎么样，敢赌吗？ 江瑶，别，我答应你。 没等白芷来得及阻止，江瑶便点头应允下来。 只要你放了白芷，你想怎么赌都没问题。 哼哼，很好。阁主笑着，似乎对江瑶的回答很是满意。 既然汝这次押上了更大的赌注，那么我也会拿出相应的诚意。听说汝这次前来的目的是为了神明的力量。 阁主，您难道想…… 毕方闻言脸色忽然一变，连忙想要说些什么，然而连后的身影却似乎并没有理会。 只要汝这局获胜，吾将如你所愿。 阁主看着江瑶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， 吾会给予汝祝融之力。